统计显示，每天有3.16亿中国人吸烟，7.4亿人生活在二手烟的环境中。烟草中有几百种有害物质，现已明确的致癌物有69种。二手烟烟雾中的有害物质能够直接到达血液中。你还在抽烟吗？今年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记者同市交通委运管局获悉，北京市公共自行车手机 APP 已上线，传统的公共自行车实现了不用办卡，手机及时租还。目前城六区、顺义、房山、延庆的公共自行车都能用这款 APP 租赁。日前，世卫组织公布的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为男性74岁，女性77岁。而近日，北京召开卫生与健康大会，并发布了北京市卫生发展综合评价研究报告，其中指出，北京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为81.95岁。重达1吨半的拉封丹大理石雕像、拿破仑文章图案的羊毛地毯、埃及新王国拉美西斯时期的王灵书、126件套来自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珍贵文物艺术品，已于近日在国家博物馆与观众见面。 是谁在敲打我 着？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 仿佛天地只有一个你，你的影子牵进我心底，不能不想你，不能不想你，不想你。 让这股暖流藏在我心里，舍不得离去， 舍不得离去， 却不能言语。阳光把你我串联在一起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1月28号，跟969汽车俱乐部自驾去江南过年了！耶、yeah! ！在三河古镇中感受浓浓的古朴风韵，在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领略它的庄严和神圣，在苏州著名的拙政园里感受古典园林的魅力。本活动礼品由京都汽服中心奥利奥精品二手车提供赞助。京都汽服中心奥利奥精品二手车为您的爱车提供最优质的服务，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，0105175-1969。

绽放热情的光芒，为何在你眼中从不流入溶解的泪光？难道你从来没感觉？难道你从来没发现我对你早已无限爱？ 这里是 FM 九六九

在这一路的孤独，在流浪的旅途，那阴面的风和雾让我心灵的模糊，不知你在何处。总是不断地追逐这漫长的道路，那阴面的风和雾让我不能再回顾，不知身在何处。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脚步？什么时候才能卸下思念的包袱？什么时候才能向你倾诉，倾诉思念的痛苦？什么样的风让你在我的天空来去匆匆，无影又无踪？你可知道我的心中装满想你的伤痛，装满想你的伤痛。我心灵的模糊，不知你在何处。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脚步？什么时候才能卸下思念的包袱？什么时候才能向你倾诉，倾诉思念的痛苦？什么样的风让你在我的天空来去匆匆，无影又无踪？你可知道我的心中装满想你的伤痛，装满想你的伤痛。 感觉我们

生的好朋友。青春的日记，处处都有你。曾经说不在意，是因为太在意。我想再不会有人想你，陪我走过爱和忧愁。 到夕阳西下，星空沉默，不能放弃勇气，告诉自己要坚持到底，总有一天你将会发现有人在等你。思念太多，等待不能改变什么，距离太远，只有关怀能够融化冷漠。决定鼓起勇气，勇敢说出心中的秘密，不愿再蹉跎擦肩而过。时间经不起等候太久，一切从今天起，就让忧伤沉淀心底，不断提醒自己，就算守护也不在意。 切从今天起，紧握你的手，呵护心愿和美梦都实现，一切从今天起，一朵玫瑰一片真心，代表誓言不变，将会懂得好好珍惜，一切从今天起，相信爱不是传奇，从今天起，这世界你将是

水该怎么停歇？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犯了错，说了谎，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？走得太快，伤了谁都没发觉。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？走不完的路，望不尽的天涯，在燃烧的岁月，曾漫长的等待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在寂静的夜，曾经为你祈祷，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 让我怎么说，我不知道，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。 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说话，等待黑暗没能落下。爱情好像流沙，明知该躲它，无法自拔，卑微是我太傻。想留下，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。爱情好像留下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,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本周日开始，我国中东部地区又将迎来持续3天的大范围霾天气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10省市将先后出现中至重度霾，将会对春运产生较大影响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一年，出生人口预计超过1750万。据专家预计，2017年、2018年将是人口出生高峰期，预计每年出生人数2000万左右。在北京等大城市，孕妇建档将难上加难。国家网信办制定印发了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标题规范管理规定》暂行，明确要求严禁恶意篡改标题、炒作或蓄意制造舆论热点，严禁在标题中使用网曝、网传等不确定性的词汇。 曾为乾隆帝花园的北海静心斋封闭修缮三年之后，近日重新免费向游客开放，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，每天限量限时发放免费参观卡800张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让寂寞的花儿开，好美丽的感觉，经常有你陪我到深夜，好甜美的爱，没想到就在身边，就在身边，就在眼前。

不要说，也不要问，目光交错的一瞬，就注定了今生缘分。此情可以见真心，春已尽，秋风也很暖暖纷纷，是红尘浮浮沉沉，似幻似真，听君雨夜的结局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淋过雨的空气，疲倦了的伤心。

从此不再为你想，啊，你又是我的方向，永远都为你心乱心乱。请你喝完桂花酿，如果你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